羁的脸像天鹅降温，他习惯心中火焰，短的狂欢以为一生恋，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。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，你闪烁的眼脆弱的信念，贪恋的思念被无尽召唤，骄纵的星星已烟消云散。为谁辛苦？